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二章，呢一串桃木被邪珠咧，就唔喺外边买嘅，系我阿爷用自己屋企嘅桃树亲手做嘅。桃木亦叫做降龙木啊。传说喺呢个夸父追日临死嘅时候，就将个神木抛出，就化成咗一片桃林。最早嘅春联呢都系用啲桃木板嚟做嘅，所以又叫做桃符。几千年嚟，桃木就有赈灾避邪之说，被称为系神木。我记得当年阿爷亲手啊将呢一串珠同我带上，佢话咧可以保佑平安。而家佢竟然裂开咗。呢个时候救护车已经嚟啦，大家围住个细蚊仔啊睇热闹，睇个样呢个细路都浸得唔轻，可唔可以活过嚟我就真系唔知道啦。该做嘅我都做咗，其他嘅就只能够交俾医生。我趁呢一下功夫冇人喺度留意我，我急急忙忙着返好啲鞋袜，揈一揈湿立立嘅头发就往回走。我哋救人呢就唔係为咗出名嘅。再讲呢啲咁嘅年头咩事都有可能发生。而家睇个样係我救咗人啦。如果呢个細路真係有啲咩事，唔知道佢嘅爸爸妈妈会唔会又怪我话点解救人救迟咗呀咁。唉，做好事唔留命就算啦，快啲走啦。我咁样呢一下一落水，哈，我精神都唔少，走都醒晒。过咗马路，眼见转个弯就係我住个小区啦。突然间路边有个人同我讲嘢喎。先生请留步，贫道睇你两月发暗，两眼大晕，呢两日我抌你命里边真係要破大财啦。我侧个头一睇，发现系个老坑，佢嘅面上戴住副墨超，留住啲胡须，着住件白汗衫，手里面攞住把扇。原来系街边一个打卦算命佬。我哋生意人呢就最避忌俾人哋讲破财嘅，特别系从呢咁嘅算命佬口里面讲。常言道好嘅唔靈，丑嘅靈嘛。佢咁一讲我就嬲啦。我讲：喂，你咁嘅老嘢，你唔系盲嘅咩？你边度睇到我要破财啊？你信唔信我抌咗你当嘢啦？算命嘅呢条友亦都惊咗一下，大概佢真系好耐都冇见过我啲咁鬼火爆嘅人啊！佢即刻除低个眼镜，佢个两只眼碌碌，睇嚟只眼一啲事都冇。而且比起其他正常人都特别精灵添，只不过眼神透住一丝嘅狡猾。佢讲： 哎呀，一睇先生就个明白人，唉，你都唔好咁火气。呢、这个年头捞啖饭食真系唔易啊，唔扮阿盲佬，人哋都唔信噶嘛。 盲佬之所以咁讲呢，系因为以前系有种讲法，算命嘅人佢啊泄露天机太多，难免啊会遭报应嘅，所以咧好多咧都命大残疾，所以以前嗰啲算命佬，一唔系就系盲眼，一唔系跛脚，咁啊证明咧佢由于泄露咗天机太多，遭到咗报应。咁但系从一个侧面嚟反映咧，又讲明呢个人算得特别准，所以盲佬算命啊特别吃得开。我眼见到佢有啲屈服啦，我又唔想同佢再计较咁多，於是我就走入小区啦。嗰个人突然间又叫啦： 哎呀，我冇呃你啊，你唔信过几日你就知啦，到时候你嚟搵我啦，我啊仲喺度摆档嘅。 哈，真係啊，如果我唔系入咗小区懒得返转头，我真係想丙呢条盲佬一镬嘅。呢一件事我好快就将佢抛之脑后，冇去理佢。然而喺而家 我坐喺我嘅办公室里边，望住呢一片嘅狼藉、空无一人嘅公司，脑里边即刻就谂翻起呢三日前个盲佬讲嘅嘢，因为就系呢短短三日，我真系破财啦，而且系破大财，因为我间公司破产啦。其实我开嘅亦都唔系啲咩大公司，就系自己喺电子城里边租咗个大铺头，前边系卖场，后边系办公室，专门系做电子产品嘅倒卖，出嘅都系水货，赚嘅当然系暴利钱。呢两年确实就等我赚咗一啲嘅，但系就系喺琴日，我嘅供货商竟然系走咗佬，亏到我血本无归。外带一箩柚嘅烂债，我心谂我尘缘呢一世，细个嘅时候食苦，长大咗啊仲苦，而家好唔容易靠住自己两只手打拼，阔绰咗少少啫，点解又碰上啲咁嘅衰嘢？唔通算命嗰个人真系有两道散手？呢个时候电话响啦，一睇个号码，我头皮啊发炸。哎呀，又系啲追债嘅，我啊即刻关机冇接啊。不过心里边就真系好似个无头乌蝇咁。哎呀，呢、这个钱我就要赔硬噶啦，但系日子都要过噶，大拿拿200万嘅债点还啊？以后嘅日子又要点过呢？你知道啦，我出嘅货都系水货。咁啊，难免会接触到一啲吓唔系好见得光嘅朋友，而且我欠嘅呢一笔债喺呢班朋友里边就有互相牵扯嘅利益，呢样嘢就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佢哋呢班人嘅势力咧喺呢边都好大，我唔觉得我有本事可以唔还呢笔钱啦。喺呢个时候，我谂起算命嗰、那个。于是我洗咗个面，换上咗啲衫就翻小区。果然喎，喺唔远嘅地方就见到嗰个盲佬啦。我啊真系好想行过去伸佢一脚，发泄一下心里边嘅怨气。但系理智话俾我听，而家都系唔好喐手。我行到佢嘅摊档面前，算命嘅除低个墨镜，好似早就估到我会嚟咁，挤眉弄眼咁讲：先生。我讲得系咪啱啊？我讲唔好废话，讲俾我听究竟咩回事？有咩办法可以化解啊？只要办法有效，钱我唔会少过你嘅。事实上，我而家所有嘅资产都系欠债，身上又剩翻2000几蚊嘅现金。算命嘅呢个盲佬四围及咗一下。好鬼鼠咁，见到冇人佢先讲，我讲咗你就千祈唔好唔信，你呀、撞鬼啦。如果呢平时啲人同我咁讲，我梗唔信啦，但係而家我心里面就打咗个突，突然间諗起河里面嘅嗰样嘢。算命嘅见我冇变面色，即刻又讲，睇嚟你自己都心里面有数啦，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你撞嘅系水鬼。呢、这个水鬼留喺原地唔能够喐，虽然佢就冇办法加害你，但系只要系鬼都有三分嘅晦气㗎嘛，所以你命里面嘅财运就系咁俾佢压死咗。要破解亦都好简单嘅，你屋企啊离水鬼太近，只需要你搬个家咁就得噶啦。不过如果你想将你啲衰运倒转过嚟，咁你啊真系要去揾下嗰只水鬼帮下手先得啦。 咩话？揾鬼帮手？如果唔系佢而家讲嘅嘢同我碰到嘅事情讲到分毫不差嘅话，我真系想煎佢一巴。揾鬼帮手，你咪坤我系嘛？ 算命嘅见到我面色唔系咁好，于是就讲： 你仲唔信？你知道呢条河前身系咩地方啊？ 我见到佢好似有意咁想埋弄我，亦都不由得想杀一杀佢嘅气焰。我讲：你唔好睇我外地嚟噶吓，要讲呢个地方嘅历史，我啊真系熟得唔能够再熟啦。呢条河嘅前身叫做回涌河，系条大河，死过好多人嘅。后嚟改咗河道，先缩小到好似而家咁嘅规模啫嘛。算命嘅讲： 你咁啊，只知其一啊，不知其二；只知其二啊，不知其三啊。呢条河嘅前身啊，仲有一个名叫做妈祖河。河边以前啊有座妈祖庙嘅，几十年前个庙啊俾人推冧咗，庙里边好多上咗年头嘅古物都沉咗落河入边，其中有一样嘢就系镇庙嘅畜猫。呢、这个畜猫系咩嘢嚟嘅呢？喺古时候咧，佢系可以吞风食浪嘅海兽啊。但系你知道海兽被人推咗落河里边唔能够翻身，咁你话佢嬲唔嬲，屈唔屈闷呢？ 我话蚀咗一声，回个味嚟讲，老爷，你讲嘅当时害我嘅唔系水鬼，系只畜猫。算命嘅讲， 畜猫亦好，水鬼也罢，总之呢，你唔将佢除去啊，你呢一世都唔知往得去边噶啦，而且接落嚟会越嚟越霉。我睇你而家都已经一穷二白噶啦。我哋道家呢亦都讲求呢个济世渡人嘅，咁样样啦。你落水呢就将嗰只畜猫嘅原身啊同我捞上嚟。我话将佢带返屋企里面供奉，化解咗佢嘅戾气。咁一嚟你又能够转运，而我亦都功德无量，咁我就唔收你嘅钱啦。点呀？ 我睇呢个算命嘅讲得头头是道，又同我前两日嘅情况啱啱对上咗，所以之前唔信且，而家心里边亦都不由得信佢几分。不过点都好，咁多年我喺商场里边打拼，亦都要留多个心眼。我问：咁既然系功德无量，你点解唔自己亲自去啊？或者同我一齐去都得噶。算命嘅可能早就谂到我会咁问佢嘅啦，佢啊特别神怪咁哈哈哈咁笑咗几声之后，佢又讲： 君难道不知，即使系斗战胜佛啊，撞到河里边嘅妖怪，亦都要等阿天蓬元帅去打先锋。老道我呢就不善水战。 妖，我顶！原来呢条友唔识游水，我咁样一问，仲等佢兜个弯嚟话我系猪八戒添。唉，算啦，我唔再同佢计较呢啲咁嘅嘢。我啊谂咗一下，似乎啊冇咩可以值得可疑嘅。于是我讲：咁好啦，我今晚黑我就去。不过你都要教我几招先得噶，咩时候去，带啲咩嘢，我哋唔能够打冇准备嘅仗噶噃。算命嘅就同我嘱咐一番，乜嘢话今晚黑嘅指示要越过柳梢头，又用啲咩红绳嚟绑鬼，十字结呢就要打九个，等等等等，啰哩啰嗦，乱七八糟。于是我就喺当日嘅晚上带咗一扎嘅红绳，趁住四周围冇人，就潜咗入河底。